耳边的音乐 Electronic City 来开启今天的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一个小时，我们的爵士音乐单元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007主题来咯，你是那个 James Bond 吗？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看到有很多听友们感觉到非常开心，是不是？我也看到有人在我的微博当中去留言了，说这样的带有拉丁味道的音乐来开启今天的节目，特别的欢脱，祝你周末愉快了 ，Happy Weekend！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没错，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您一定要锁定 FM97.4 就对了。刚刚我们听到过了两首，这是非常有欢脱味道的这种啊爵士音乐内容，其中呢有一首还是007这样的一个 James Bond 的主题，也能够让我们拉回到这样的一个影视剧当中去啊。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感受一把 Kangaroo 袋鼠，袋鼠的跳跃的质感，那么也看看这样一种带有一种年代感的时候的爵士音乐给到我们什么样的听感。1998年发表的 Kangaroo， 一起来听一下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We'll be right back. Thunder 1998年的版本，你还喜欢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爵士风格吗？而且这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而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从澳大利亚的袋鼠这样的一个天堂啊，要转移到另外的一座城市。这也是呢，在美国的纽约，我们每次去到都一定会游览的一个地方，也是逛街必去之地。这个地方叫做第五大道，来让我们感受一下第五大道。你在临别之前的时候，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应该值得去听听看的爵士音乐作品。第一个小时都是我们的爵士音乐时间，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 Goodbye The Thieves Avenue。 这就是纽约的第五大道 The Fifth Avenue 给到我们的一种听感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这种时光的穿越，因为我们在第五大道的时候很容易会想起一部电影，那就是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芬妮的早餐》。那当时呢，在电影当中，每天早上起来，赫本都要来到这样的一个第五大道这个蒂芬妮的橱窗之前，一边吃着手中的面包，一边幻想有着自己一天能够成为这个在高级的珠宝店当中去享受轻松早餐的这样的一位女人。那其实到现在来讲 Tiffany 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了，那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来到第五大道之后一定要到 Tiffany 店不买珠宝，我们去看那里看一看当时赫本走过的路和那些眼前所经历的一些美景。当然还有更加著名的一些个店铺，包括像是苹果店，包括有哈尔文斯的总店，还有等等等等的店面，都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大都市背景之下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种高楼林立，人们的心情是怎样子的。而其实在这之前，很多人也会说让我们来到纽约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充其量就是一个购物景点，但是如果你真心想要去这里感受一下纽约曼哈顿人们他们在几十年前的生活状态，第五大道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因为这个地方除了有些个林立的店铺之外，还有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比方说中央公园，再往北上就可以来到大都会博物馆了。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和你分享更多爵士音乐。 大咖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国博西北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今天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早晚出行还需要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 你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资讯。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昨天晚上将舞台搬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已有35年历史的上海四重奏联合港乐四重奏演绎门德尔松的降E大调弦乐八重奏，柏林爱乐乐团单簧管首席安德烈斯·奥登萨默也和港乐四重奏合作演绎莫扎特的弦乐和单簧管五重奏。安德烈斯·奥登萨默生于维也纳的音乐世家，在塞浦路斯音乐会之后被誉为单簧管男神。2017年他还曾携手广州交响乐团演奏过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继续来看10月18号在北展剧场隆重推出改革开放40年引吭高歌新时代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李谷一及他的学生们音乐会。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将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小虫以及张也、傅笛生、任静、刘和刚、李梦佳等20多名李谷一曾指导过的学生同台献艺。在李谷一众多广为流传的歌曲中，大家最为熟悉的是每年辞旧迎新之时电视机里传出来的那首《难忘今宵》。本场音乐会就以《难忘今宵》作为开篇和结尾。日前李谷一在媒体恳谈会上对年轻一代寄予希望，他说《难忘今宵》是40年前的作品，40年后希望你们能够再写一首《今宵难忘》，创作一首新的春晚音乐标志作品出来。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Night and day， 一起来关注一下爵士音乐的日与夜哈，这样的一种日夜同辉的变换，我觉得可以在音乐当中有一种完美的体现了。而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Porter Cannon， 来用一段音乐去纪念一位爵士音乐当中他所激发自己能量的人。Porter Cannon 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and。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话说像这样一段音乐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爵士音乐的单元特别的合适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各种各样旅行当中的景点，包括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能够让我们来行走一下摩洛哥，对不对？那这样的一段音乐也是来去向我们这样的一位旅行当中的好友去致敬的，他的名字叫做 Mabello Malo 啊，来自于摩洛哥的一位好友。那这一位好友是谁的好友，关键很重要，那就是来自于刚刚我们所听到过的 Tropical Jazz Band 他们的好友了。那这样一段爵士音乐来继续进行，让我们听到另外的一种味道，什么味道？那就是甜甜的味道 ，Squeeze Cake， 能够让我们把整个的蛋糕捏紧压榨干，那剩下的不就是都是糖了和奶油了吗？让我们用这样的糖和奶油融化自己吧。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想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关注之后马上可以看到今天节目的音乐列表。

Beats，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二个小时，我们的欧美的热门单曲时间，潮流的单曲啊，今天要一一为您送出了。而刚刚我们这样一个小时的开启，音乐来自于 Daniel Porter 带给我们的 Do You Wanna Get Lucky， 这是他全新的单曲，也是他呢在9月21号刚刚发行的这样的一首单曲，叫做你想幸运吗？后面还有两个词儿叫做 With Me， 就是你跟我在一起会行大运啊，可以这么理解也真是够了啊。这也是加拿大的城市情人 Daniel Porter 他的第16支单曲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无论是谱曲还是填词，都是由 Daniel Porter 跟另外的一位好朋友，也是音乐家 Antonio Bellavu 一块儿完成的。那么可以说像这样的一首音乐能够让我们听到像一种诗篇的感觉，这样一种创作来自于 Daniel Porter。 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另外一首歌曲，这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Courtney Barnett， 她呢1987年出生，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位创作型歌手兼吉他手，当时也是获得过这个2016年的第58届格莱美音乐奖年度最佳新人的提名。她出新单曲咯，没错，等了也有点时间了哈。这样一首单曲呢叫做 Smart Talk， 小小的跟我说说悄悄话咯，一起来听一下了。 I got a brother, Blake. He's 4 years older than me, and I guess he always will be. Yeah, he's clever and he's got a cool girlfriend. Oh, but wait, now that they're engaged, so I hope they have kids, so very much be a kid.

来自于 Zac Efron 以及 Zendaya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Rewrite the Stars。 这一首歌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一部音乐电影，叫做马戏之王 The Greatest Showman， 听上去非常的悠哉，但是剧情里边可以说是命运多舛。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下马戏这样的一些艺术是从何而来的，我建议朋友们强烈要看一看。Dolly Parton featuring Sia, Here I Am. If you need a love that's true, need someone to stand by you, here I am. Oh, here I am. Here I am. If you need a helping hand, need someone to understand, oh, here I am. Oh, here I am. Here I am. Here I am, reaching out to give you love that you're without. I can help you find what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Listening to Razor Mags 节奏驾到。 这是一首来自于 Sia 和 Dolly Parton 带给我们的合作单曲，叫做 Here I Am。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一位非常著名的 Dolly Parton， 他呢是真的是欧美音乐当中的老一辈的前辈了啊。1946年出生在田纳西州的美国歌手，代表作呢叫做 Joshua。 那他其实五岁时候就开始能够作曲了，十岁开始电视表演，当然自己呢也是命运啊安排的非常的有意思，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种非常老牌的前辈跟 Sia 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歌手的搭配，所以唱到的都是自己 Here I am， 这就是我自己咯。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一些个欧美音乐当中的潮流资讯，当然资讯之外的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听歌才行。据了解说，这个 Selena Gomez 呢因为情绪崩溃再度进入了医院，被这个抑郁症啊已经吞噬了所谓叫做5年的生命。那据了解说， Selena Gomez 在过去的2周当中已经住院过2次了，遭受过了这个情绪的崩溃，现在呢在一家心理的健康机构接受治疗。他也在接受这个肾移植手术之后呢，白细胞数量低得惊人，这让他自己感觉很沮丧，当然也很情绪化。在入院之后不久就坚持要离开，但是医生说不行，不可以走，因此他经历了一场崩溃，甚至试图把静脉注射器从他的胳膊上面扯下来，不要再输液了。怎么办呢？真是啊，听上去很凄惨的一段故事，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说 Selena Gomez 她的歌曲还给到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们希望她赶紧战胜病魔，赶紧回到我们的舞台当中来，给我们更多精彩的音乐跟更加优质的演出。来继续听歌，来自于 Jazz Glenn 带给我们的 1, 2, 3， 一首全新单曲送给大家。 I give you all my money If love was the currencyIf my back was up against it, I'd swear on my property. I know you ain't the one to gamble. Bet you you're gonna win. Lay all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et me know if you're out or in. If you give a little time, then I'll be yours. Just spend a little time, cause it don't cost.If you want security, then baby invest in me. You don't need to build me, I know. Cause everything I got is there for you. If you give a little time, then I'll be yours. Just spend a little time, cause it don't cut.

10月22日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飞升国际的指挥翘楚蒂勒曼亲情直棒，以最正统的德奥品质演绎舒曼两部经典剧作，完美诠释音乐诗人独有的浪漫情怀，带您感受470年乐团的深邃魅力，领略德奥之声的纯正无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今天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早晚出行还需要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应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无双》在大片云集的国庆档突围而出，稳坐口碑和票房冠军。烧脑的故事，翻转的剧情，也吸引了大批观众走进电影院一刷再刷。而片中的插曲和配乐也引发了网友疯狂求音源。昨天，《无双》电影原声大碟正式上线，看完电影跟着原声大碟可以重温电影中的热血激荡。电影插曲 Let Us Be The One 由 Jan Kuros 演唱，陈新瑶作词，戴伟作曲编曲并监制。歌曲整体节奏轻快明朗，副歌部分更是让人热血喷张，自由狂放的曲风完美诠释了主人公的心境。无双电影原声大碟邀请著名音乐人戴伟创作完成，他是香港电影金像奖3届的最佳原创歌曲获得者。27首原创配乐风格多样化，紧随剧情循序渐进的展开，整张原声大碟充满了复古怀旧气息，时而优雅大气极具艺术感，时而轻松俏皮，时而紧张悬疑，时而又展现出60-70年代的嬉皮士风格。最后来看音乐综艺节目《幻乐之城》已经进入到尾声，它的讨论度却持续高涨。在上周节目中，王菲、周迅历史性同框让观众非常惊喜，而在收官之际，王菲更是破天荒地邀请那英、赵薇两位好友上演罕见的闺蜜同台，让许多网友大呼“活久见”系列再添一笔。节目将于10月19号晚8点在湖南卫视播出，敬请期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esonance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来自于 Anton Fears 带给我们的 Lose It All， 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二时段，依然是欧美流行音乐的时段当中啦。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长小航，小呢是拂晓的小，主持人长小航微博马上关注之后，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每一首都为您列好顺序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以及音乐之外的一些大事小情。那比方说呢，像是由 French Montana featuring Drake 带给我们的 No Titleist 的一首歌曲的 MV 已经是完全助阵加盟到这个可以看到的地方去了，所以说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其中都会有哪些你熟悉的音乐人，包括有 Slick Freak， 还有像是 ASAP Rocky 以及Dapper Dan 以及 Young Tom， 他们都来到这个 MV 当中为 Drake 来去加持了一把出镜了。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歌曲 Bleachers 带给我们的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一起来听咯。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欢迎你，也欢迎正在听歌的所有人。 Teenage runaway, and God, I never thought we'd take it that far. Some killer queen we are. Now I'm running and I can't stop. Anywhere I go, I think about it every day and night. I can't let go. Man, I'm never the same. We were shotgun lovers, I'm a shotgun running away. So come a little closer. There is something I can tell you. You were such a rollercoaster.Nights that we traveled, we stole. You let your clothes fall to the floor and lit a fire while the wind is blowing. Now I'm running and I won't stop. I don't wanna go. I think about it every day and night. I can't let go. And hey, I'm never the same. It's 100 miles an hour on a dirt road running away. So come a little closer. There's something I can tell you. You're such a rollercoaster.Come a little closer. Why don't you come a little closer? There's something I can tell you. You're such a roller coaster. Something.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Remember when we first met? You said light my cigarette. So I lied to my mom and dad. I jumped the fence and I ran, but we couldn't go very far.'Cause you locked your keys in your car, so you sat and stared at my lips, and I could already feel your kiss. All nights and daydreams, sugar and smoke rings.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seeds.

that we desire. Every night I lie in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keeping me awake.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However big, however small, let me be part of it all. Share your dreams with me. You may be right, you may be wrong, to say that you'll bring me along to the world you see, to the world I call my own.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A million dreams, a million dreams.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Yeah, no matter where we go, we still New York, man. You were the best nights of my life.Got the light that always shines. I miss the way that you move and the way I get high when you take me to your eyes, like I'm standing in the sky. I see your subway cars and road graffiti. I breathe your air when I land in another city. I'll be that one that's got you printed on my bonesAll I know. Everywhere I go, oh, oh, I change it all, oh, oh, always on my own, oh, oh, I'm still New York. You're the only, oh, oh, oh, now I'll ever know, oh, oh, my concrete walls, I'm still New York. I'm still New York. Oh, I'm still New York. Yeah. And I wanna drive down Riverside, see the birds flying on the high line, with the sidewalks burning, we pray for rain in July. I want the Yankees 99, yeah, and the Knicks on a sold out night, when the curtains close and the Broadway streets are alive. Hey. I need your heartbeat close, don't you ever leave me. And I breathe your air when I land in another city. Bang. And I'll be that one that's got you printed on my bone I was godsend. I used to hit them courtyard and prospect. Take them long walks on my time spin. Just a kid with that empire state of mindset. Kick flipping off a blind deck. Dipping from the New York City's finest. Yeah, said I've been up on my New York shit. Walking down the block with my New York bitch. I can never leave my city, ain't nothing like it. Even if I do though, I can never hide it. Top down on the west side when I'm driving. East side be the only source of the ride. I'm still new.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Think we can see Mercury following the light, driving through the restaurant while my lipstick dries. Yeah, we got next to nothing, but nothing feels so right. I'm stumbling through the dark with you, comets in the sky, baby. Wherever we into the storm and fade into the night, we just 当欧美音乐融合潮流舞曲的时候，会发现整个的味道都变了。这是来自于 Alex X 带给我们的 Sign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的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会有一次重播。继续来关注 Julia Michaels featuring Love 带给我们的 There's No Way。 Trying to keep our feelings secretly covered. You touch me and it's almost like we knew that there would be history.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there. With the way that we'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there. Every second with you I want another. But maybe we could hold off for one sec, so we could keep this tension in check.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there. With the way that we'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I could make the time stop, so we could forget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I wish that the time would line up, so we could just give in to what we want. Cause when I got somebody, you don't. And when you got somebody, I don't. I wish that the time would line up, so we could just give in.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down. Touch me and it's almost like we knew that there would be history. But there's no way that it's not going.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My girl, she beats everybody. My girl, she don't have to try. That's my jam, she's the vibe I'm vibing. One chance, trying to make her mine. I'm up all night dancing to half past five. Wanna be by your side, that's what we do. We don't care about time, we had to shut it down. That's only you and I, that's how we do it. Ooh, she said life for the party,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Ooh, she said life for the party. And I'm the only one invited.

my vibe tonight. Missing your calls every time. Can we find a way to make this work? Make it work. Tell me the reason. I thought we could season all the miles between you and I. My phone all the time, 'cause I'm sick of talkingness, getting on radius. If you wanna make the distance simple, we could just meet up in the middle. I'm sick of talkingness, need you in my radius. If you wanna make the distance simple, we could just meet up in the middle. Whisper to me what we do to each other. But when it's my A, it's your midnight. Club's too loud with your boys, right? Waiting up for you just makes it worse. Makes it worse. All the miles between you and I. I hate my phone all the time, 'cause I'm sick of talking, just getting on radius. If you wanna make the distance simple, we could just meet up in the middle. I'm sick of talking, just need you in my radius. If you wanna make the distance simple, we could just meet up in the middle. Ooh, I'm always calling you, calling you, calling you, but you never be. Long Distance Lover 来自于 Rapper。 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潮流的混音单曲，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想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那一边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欧美的单曲的混音版本，一边是不是也要激发一下你自己周末听歌的一些欲望了呢？如果您在健身的话，用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去搭配你做跑步机啊，做动感单车啊，这些运动。如果想要把我们的歌单收藏起来的话，那么保证你可以变得有好身材，正所谓多听会有好身材嘛。 Nicky Romeo featuring Dennis Yugo featuring 这两位以及另外的一个乐团的 Wake Up Ears 带给我们的作品，一起来听到，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用音乐展现自我的一种音乐状态。Paradise。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今天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早晚出行还需要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每年秋季，北京的彩叶景观格外吸引人。北京今年推出了21处彩叶观赏景区，这一时段为您介绍一下。提到京城赏红叶，人们首先想到香山公园。其实近年来，北京在城市绿化建设中大量应用彩叶树种，城市色彩不断丰富，市民出门就可以观赏彩叶，金秋赏红大可不必扎堆儿。今年本市重点推荐21处彩叶观赏景区，包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八大处公园等等。西部和北部山区由于海拔高、气温低，红叶变色时间要比平原地区早10天到半个月左右，市民可以抢先赏红。近郊以及城区彩叶变色时间要稍晚一些。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林景区的黄栌、元宝枫等彩叶树种变红率已经达到60%，目前迎来了最佳观赏时节。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妙峰山景区，海拔达到1291米，常年气温比市区低8到10度，也是抢先赏红的好去处。为了方便市民金秋赏叶，市园林绿化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实时发布全市红叶信息，大家可以关注首都园林绿化政务微博和官方微信首都园林绿化，这两个平台将根据全市红叶变色情况实时推送最美赏红景区的赏红攻略。另外，在今年重点推荐的21处彩叶观赏景区中，有15家公园景区承诺落叶环扫，留出彩叶观景带供市民游客欣赏，延长赏秋时间，预计今年金秋彩叶美景可以延续到11月下旬。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I'm sitting here staring at the four walls, thinking what is it I gotta do? Get back, my baby. Lonely's taking over now, and my heart's kinda heavy, so I gotta get back, my baby. Feeling kinda hopeless now, I should've never messed around.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got till the moment that you lose it. I gotta get back, my baby. Stop, stop, tu reviens chaque nuit, yeah. Et je me réveille. I'm sitting here staring at the pain is taking me under. She's deleted my number. Nightmare, I woke from my slumber. I'm thinking, baby, what should I say? Tell me, where have you gone? Baby, when you're coming home, I need you by my side of my throne. As I grow weak, without you, girl, I'm incomplete. I'll do anything just to make it up. Staying 以及 Shaggy 还有 Mattery Dreams 带给我们的 Get It Back To Me。 那么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关于欧美流行音乐当中的 Remix 单元。听到这里我们要开始另外一段很熟悉的声音了，那是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Kelsey Bellarney 带给我们的 This Feeling。 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欧美流行音乐和潮流电音的一种组合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They'll sit and nod their heads. I'll tell you all my secrets, and you tell all your friends. Hold on to your opinions and stand by what you say. In the end, it's my decision, so it's my fault when it ends.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an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one. Before it tells itself, I lay out all my reasons. You'll say that I need help. We all got expectations, and sometimes they go wrong. But no one listens to me, so I put it in this song. They tell me think with my head, not that thing in my chest. They got their heads at my neck this time, but you're th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a fool now. Maybe I'm just trying to work it out. Just getting fool now.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upside down. Brighter Days 来自于 Sigala Featuring Paul Janeway 以及呢 Sam Paul 这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呢，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整合性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流行歌曲的感觉。那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歌曲，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Dangy More More Mor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电子音乐的混音加上欧美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唱功，会觉得好像生命力更加强大了一些，是不是？嗯。Years and Years Off of You 来自于 Eden Prince Remix 版本，一起来听了。 Yeah, you've got ambition. I thought we'd grow in time. I wasn't prepared. And now am I forgiven? Oh, you look like you're so damn scared. I don't really think you care. You know that our time is through. It's over when I leave, you said. We're never gonna meet again. You played your game, it was all for you.

Take Me to Infinity 来自于 Come Some Training，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and Beautiful Tonight， 让我们来度过一个完美的今天的晚上。在今天晚上时间当中，我们觉得可以完全用一段音乐带着您走入到一个您喜欢的氛围当中，比方说是一个 lounge， 一个酒吧，一个 club 都可以。来感受一下来自 EVE7 带给我们的作品，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即可现在看到了。 Like a cherry bomb, I picked you up and drove you home. I wanna lose it all, and we can be misunderstood. Say I'm all you want, spend the night, crash on your couch, and sing our favorite songs. Baby, you look beautiful.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10月23日至28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再度归来，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执导，奥斯卡抗力精心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

耳边的音乐就叫做 B-Boys， 来自于 Nona Hendrix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是他的12英尺版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用这样的音乐开启这样的一段叫做丽都的电子音乐混音带，那么也希望您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在音乐当中会听到 Funky House、 Deep House 和 New Disco 风格的音乐，我们先去感受一下法国人他们在夜店当中，他们在 Club 里边是用什么样的音乐去给自己沉浸的。 And that's love.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Can't get away. Can't get away. Just can't get away. 耳旁的音乐，这是一段电子音乐的混音作品，名字叫做丽都 LIDO， 是法国人们他们在心目当中比较喜欢的一种听音乐的方式。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方式，我们用这样一段的混音带为您展现，希望您能够来喜欢 Dance Mixtape， 就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想要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即可查询到我们今天啊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继续来关注更多的 Funky House， 一会儿我们会听到更多的 New Disco 风格音乐，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听到 Bee Gees 他们的声音，这也算是一种致敬吧。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个乐队组合，叫做 A Life in America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Steely Dan。 Steely Dan 他们的现场演出 Josie Live 的演唱版本，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啊，叫做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本周节目的歌单。那当然了，我们还应该跟您去分享更多的音乐内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周末愉快啦，各位。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据颁奖晚会总导演介绍，今晚直播中颁奖晚会嘉宾众多，除了大部分提名演员、导演、编剧、出品方等电视工作者到场外，还有唐国强、林永健、侯勇、王洛勇、王刚、张凯丽、关晓彤等老中青演员作为开奖嘉宾出席。六位演员代表还将讲述自己与中国电视的故事，共同回望中国电视60年的发展历程。多位往届金鹰奖获奖演员也会通过 VCR 与观众见面，表达自己的从业初心和自己的坚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Rhyth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zor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Do it, cover it, every, do it, cover it.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耳边的音乐叫做 Closer， 这个 Closer 的版本并不是 The Chainsmokers， 而是这是由 Mel to Swing 以及 Carol Sylvan 带给我们的作品呢。那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Spencer Parkers 还有像是 And Release Again for Hired Up 这样的一个版本的全新的混音内容了，来自于我们所熟悉的 Soulful House 这样的一个音乐归类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继续把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听下去。 You've done hired the hitman.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And if you do, I will come true and I will give it to you.